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，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，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，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，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裘冉克、李靖跟红拂女一块投奔到李渊帐下，乱世遇明主。这李靖和红拂都挺兴奋的，唯独这裘冉克显得不以为然。在刘文静府上住了几天，这天呢，听说李世民回来了，而且还约定好了时间要跟他们相见。英雄豪杰见面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，李靖他们少了几分当初的兴奋，倒是这位裘冉克显得特别积极，他好像对李世民更有兴趣。到了约定这一天，裘冉克破天荒地打理了一下自己这口胡子，找出了一身最干净的衣裳换上了。您说这又不是相亲，裘冉克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呢？这是古人构建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梦中奇遇、鬼怪神仙、异世侠女陆续登场，一场场爱情的悲欢离合委婉动人，江湖间的侠义看得人荡气回肠，更有洞府仙山各种精灵鬼怪荒诞不羁。深入了解，您会惊异于古人的想象力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宋传奇之裘冉克下集。一伙人站在一棵古槐树下等候，这时候正是仲夏，清晨的太阳金光点点，又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。等了不大一会儿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李世民到了。他翻身下马，冲着各位就施礼：众位海涵，我来晚了。裘冉克看李世民英姿勃发，龙行虎步，正像是他背后出生的太阳一般。裘冉克心里暗自赞叹。几个人落座一番叙谈，裘冉克不言不语，支楞着耳朵光听李世民说。转眼间日上三竿，几个人落座一起吃了午饭，期间这下人送了好几次公文给李世民，李世民在谈笑风生之间刷刷点点的就给处理了。吃完了午饭，裘冉克终于发话了：二公子，听说您下的一手好棋，怎么样，咱们来一盘？李世民早就注意到了这个怪人，半天不说一句话，突然请他下棋，这里边肯定有玄机。李世民笑了笑：承让承让，这位英雄请吧。两个人摆好阵势，这就开始了。在中国，琴棋书画的棋呀，不光是一种娱乐，这棋局有时候代表着天下大事，城市街道的设计也跟棋盘有关。棋逢对手这个成语同样是来自棋局。围棋的变化无穷无尽，因为下棋的人每个人思维方式都不一样，即便是同样的人对弈，他 他每一次这棋局啊，也能衍生出很多个可能性。据说直到现在，用计算机的程序也没法完全展现出围棋的变化。这个时候就看李世民和裘然克两个人一脸的庄重，李世民不动声色，这裘然克一会儿眉头紧锁，一会儿又和颜悦色，直到太阳西沉了，这盘棋才算分出胜负。裘然克不是李世民的对手，败下阵来。裘然克仰天大笑，举起酒杯，一连干了三大杯。李世民也兴致高昂，陪着喝了三大杯。裘然克拉着李靖的胳膊跟李世民说，公子，我李靖兄弟可祝公子成就大业，还望公子加以重用啊。说完了，裘然克深吸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上了，此地有真龙天子，我也应当另求发展了。这句话说的李靖莫名其妙，洪福也是一头雾水，只有李世民嘴角挂着笑不说话。李世民把他们留在了太原，交情一步步加深，隔三差五的就叫他们到府里相聚。可是每回这裘然克都是找借口推脱，让李靖单独去见李世民，自己跑到太原城里到处闲逛。时间一晃，两个多月过去了，每天就是聊聊天啊，逛逛大街啊，基本上没事儿干。这天一清早刚起来，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传开了，说隋朝重臣杨素死了。杨素可谓是支撑隋王朝的一根擎天柱啊，他一死，天下势必更加混乱。李靖听到这条消息，禁不住一番感慨，哎，想当年杨素也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名将啊，何等的英勇，没想到，可惜呀，可惜了。李靖在杨素那儿碰了一鼻子灰，这会儿还替他惋惜上了。裘然克看不过去了，一喘粗气，哼，咬牙切齿地说了，李靖兄弟，你在杨素那儿受气没受够啊？杨素这老家伙这些年来作威作福的，你问问洪福，他活得多滋润呢。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怎么威武，这几年他没干什么好事儿。你看他老眼昏花的，手里还把着大权不撒手，多少英雄被他断送了前程啊！这样的人你还惋惜啊？我看他早就该死。在这方面，裘然克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李靖一琢磨，确实是这个理儿。也是，兄长此言有理。对了，杨素一死，兄长您有何打算呢？裘然克拿起皮囊，看了看李靖和洪福，兄弟，妹子，我现在还得回长安办点事儿，不能留在这陪你们了。我看李世民是位明主，他肯定会有任务交给你们，我料定咱们一定会在长安再次相会。这个月的23中午，你们到长安城东的酒楼找我，若是看见楼下拴着我这头驴和一匹瘦骡子，那肯定是我跟道兄在上头呢，你们就直接上来。说完了，裘然克就往外走，牵出小毛驴告辞而去。李靖和洪福知道这三哥说话办事从来不拖泥带水，想干什么马上就得办，虽然有些恋恋不舍的，也只好是嘱咐路上小心，目送他出城了。裘然克前脚刚走，后脚刘文静就来了，说李世民请李靖过府议事。果不其然，正如裘然克所料，李世民派李靖和洪福前往长安去打探城内情况。夫妻二人立马打点行装，马不停蹄地返回长安。一路上风尘仆仆，眼看着眼前就是长安城的城门了，很多老百姓拉家带口的排着大队的等候出城。城门口马车堵成一片， 守城门的士兵把长矛横过来拦着不让过。老百姓急了，我们在城里头别的军队打过来，你们保护得了吗？凭什么拦着不让人出城啊？呼啦，一群人一拥而上，几个男的冲上来挥着拳头把这些守城的士兵臭揍一顿。大伙谁也不傻，长安是首都，早晚这儿都得有一场战争，趁着现在还安全赶紧逃命去吧。大队的人马从城里蜂拥而出，李靖和洪福被堵在城外，好不容易才从夹缝里错进去。两个人按照三哥的叮嘱直奔城东的酒楼，等到了地方，果然这楼下拴着一个毛驴和一个骡子。走上二楼，裘然客正跟一个道士喝酒呢，一看李靖来了，裘然客赶紧把他请上席，大伙儿谈天说地，十分的开心。李靖喝得飘飘然，这个时候裘然客突然调转话题了，兄弟，这楼下的柜子里边有10万两银子，你们把钱藏好，没准儿将来用得上。下月17，咱们汾阳桥头相见。说完带着小道士走了。这李靖听得莫名其妙的，本来喝了酒了，这脑子反应就慢了。裘然客玩的是什么把戏呀？这是洪福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裘然客怎么个特工似的，形势这么诡秘。李靖在长安城待了半个多月，差不多也该回去复命了。17这天，李靖和洪福骑马赶到汾阳桥，只见裘然客和小道士正等他们呢。一行人赶往太原去拜见刘文静。这一路上，李靖张了好几回嘴，特想问问说，三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这回更奇怪了，还带着一个小道士前往。几次这话到嘴边上了，又咽回去了。到了刘文静府里，裘然客翻身下驴，一边往里走就一边喊上了，刘兄，劳烦刘兄把二公子请来，我有事相求。不大一会儿，李世民来了。裘然客摆好棋盘，二公子，道兄，请。看到这一幕，李靖更纳闷了，大老远的你带个老道就为了下盘棋，什么意思？李世民也不推辞，欣然坐下。裘然客、李靖、洪福站在旁边观战。不大一会儿，这道士就败下阵来了。哎呀，这盘全输了，没有退路喽。说完，道士把裘然客拉到一边，你死心吧，这天下不是你的。裘然客听了一声长叹，别人看着莫名其妙，裘然客心里可是门清，这回他算是彻底死心了。李靖、洪福虽然看不明白，可是三哥这么做一定有道理，两个人谁也没多问。几天之后，几个人再次上路前往长安。临行之前，裘然客跟李靖告辞，贤弟，我先行一步，估计你们得走在我后头，等你们到了来宣义坊找我。裘然客还是一贯的风格，说什么干什么，当即骑驴走了。等李靖赶到长安已经是5天之后了。到了长安，他没有马不停蹄的来到宣义坊前边几条小胡同，李靖和洪福下马，一边往里走一边四处查看，眼前只有一堵高高的围墙，一眼望不到头，越往里走这路越窄。走了大约2-3里地，这才看见一个木质的小门，估计就是这儿吧。洪福走上前轻敲2下门板，不大一会儿，有一个老头拉开一道门缝， 你们找谁呀？ 哦，裘然客的家是在这儿吗？一听这话，老头立马把门拉开了。 对对对，三郎特意让我在此等着你们呢，快请进吧。 跟着老头来到院子里，这一进来才发现，原来这围墙之内别有洞天， 院子里特别宽敞，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，一条小路通往树荫深处。李靖、洪福拴好了马，跟着老头就往里走。走着走着，前边又出现了一座宅院，朱漆大门富丽堂皇。老头推开门引他们进去，一股醉人的花香飘来。李靖走进门，忽然觉得眼前一亮，看得他是目瞪口呆呀，这是哪儿啊？只见这院子里边是百花盛开，整座院子雕梁画栋，太美观了。更奇怪的是，路边上站着两对仆人，走廊之上还有一群美若天仙的婢女。李靖和洪福就像走进了天堂一般。进了大厅，什么名人字画、珍珠翡翠更是随处可见。哎呦，我这三哥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李靖这会儿完全给搞迷糊了。洪福当初在重臣杨素府上做过，见过大世面呢，这时候他也傻眼了。李靖和洪福走进大厅，两个人四只眼睛都快看花了。就在他们疑惑的时候，几个侍女走过来，请他们去沐浴更衣。等两个人收拾妥当了，裘然客这主人呢才姗姗来迟。哎呀，贤弟弟妹，几日不见，甚是想念呐，三哥来了。说着，裘然客从大厅侧门走进来了。李靖、洪福站起身来，顺着声音看过去。哎呀，这是三哥吗？只见眼前之人一身绫罗绸缎，身上绣着飞禽走兽，脚蹬一双虎头富贵靴，满面春风，俨然是富家公子的派头啊。这跟之前的破衣烂衫简直是判若两人，要不是这络腮胡子，李靖他们都不敢认了。三哥，您这是？ 贤弟啊，为兄知道你的心思，来来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 裘然客一摆手，下人马上手举托盘，一个挨一个的端上了美味佳肴。就看这一张桌子上边，各色的山珍海味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游的，全都齐活了，满满一桌子。上完了菜，一阵丝竹之声传来，原来大厅后边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了一支美女乐队。这乐声呢，好似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而降，十分动听。三个人落座，裘然客举起酒杯。 贤弟弟妹，这辈子能够结识你们两个，这是为兄的福分。来，为兄的先干为敬。 三个人举杯一饮而尽，这饭桌上光顾着叙旧了，三个人聊得热火朝天。酒足饭饱，裘然客拍了拍手，下人抬出了十几个大箱子，每个箱子上边啊还盖着锦缎。又有人拿出钥匙当众打开，万万没想到这箱子里边竟然都是金银珠宝。几十箱的金银珠宝摆在眼前，这得多晃眼呐。裘然客指着箱子， 贤弟，现在天下大乱，各路英雄四起，不瞒兄弟说，为兄的也本想打算来个逐鹿中原，建立一番功业。不怕贤弟笑话，在太原见到李世民之后，为兄两次用棋局试探，都是大败而归。李世民气度恢宏，是真正的人中龙凤，三五年之内天下必成李氏江山，为兄是自惭不如啊。这栋宅院隐藏在城中深处，外边很少有人知道，往后你们就住在这儿。还有这些箱子，有的是金银珠宝，有的是我多年珍藏的兵书，我本想着靠这些图谋大业呢，不过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。为兄的就把这些送与贤弟弟妹，希望这点东西能够帮助你们建功立业。 李靖跟洪福听完傻了， 刚想张嘴，裘然客把手一挥：“贤弟。”为兄的眼光向来不错，贤弟才貌出众，将来一定能够位极人臣。弟妹也是慧眼识英，患难之中认定贤弟，誓死追随，这可真是难得的佳话呀。如今真命天子即将拥兵起事，到时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，正是贤弟建功立业的好时机。这点东西只是为兄的一番心意，贤弟你可不能不从啊。李靖看着眼前的珠宝：“三哥，这心意小弟领了，可这些财宝太贵重了，三哥您把这些都给我们，难道您不和我们一起建功立业吗？”听到这话，裘然客淡淡一笑：“哎，逐鹿中原既然已经成为泡影，那为兄的就注定要漂泊一生了。去哪儿其实我也没想好，不过十年之内，你们要是听说东南海上有什么消息，那一定是为兄的得意之作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们就冲着东南方向撒一杯酒，全当是为我祝贺吧，也不枉你我兄弟兄妹一场。”听着这话，洪福的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他强忍着：“三哥，您真的去意已决了？”裘然客点点头：“哎呀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，想当初咱们头回见面的时候剑拔弩张，那时候我看贤弟想揍我的心都有了，差点动起手来。现在分别在即，咱们也应该是高高兴兴痛痛快快的。来，贤弟弟妹，咱们干了这杯。”看到裘然客去意已决，李靖知道他们再多说什么也是白费口舌了，更何况人各有志，自己也不能勉强三哥去效力李世民，只好端起酒杯：“三哥，今天一别，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相见，三哥的情谊小弟无以为报，这杯酒小弟敬上，还望三哥多多保重。”洪福也举起酒杯：“三哥呀，您要是在外边待烦了，随时回来，李郎和我的家就是三哥的家。”这是实话，他们两口子住的就是裘然客的宅子。这裘然客点点头，一仰脖干了：“贤弟弟妹多多珍重。”说完转身走出院门，飞身上驴扬鞭而去。其实历史上裘然客的身份一直是一个谜，有人说他是一个小国家的王子，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富家子弟。不管真实身份是什么，他的重情重义和让人叹服的侠义心肠被后世人广为流传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。 网络上那些滚烫的话语，河南你收到了吗？ 今夜无眠，与河南同胞共在，一定要平安。 我被困在公交车上，车长买来水和食物供大家补充能量。郑州是一座充满温暖的城市。 感谢奋斗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城市守护者们，希望大家一切平安，天佑河南。 河南是中国的河南，在风雨中我们守望相助，一定挺住，一定平安。 众志成城，一定中，郑州我的家。 北京市慈善协会发起防汛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。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官方微博授权发布防灾救灾河南专项募捐活动倡议书，提供了全部捐赠方式，欢迎登录查看。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 河南，我们跟你 一起扛。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王磊。